外国媒体最近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的塔斯社、国际文传电讯社、共青真理报、卫星电视台、俄罗斯新闻网、俄罗斯寻星网、中国的新华社、香港大公报、新华网、环球网、伊朗的新闻电视台、今日波斯电台、印度的新兴欧洲报、日本共同通讯社、日本经济新闻、美国的北朝鲜新闻网、雷迪特网、法国的世界报、英国的国际商业时报、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主导消息页、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者研究委员会和民主刚果全国竹提思想研究委员会等团体网站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于朝鲜人民军前线炮兵部队炮兵大集中火力打击演习进行指导的消息。